咁嚟到第十三集嘅第三节，亦都希望系我暂时剩下一个人自己主持嘅最后一节嘅电影率先睇。咁当然啦，最后咁可能有机会我放假，希放假嘅时候，咁我都会自己一个会继续去主持呢个节目。咁如果一个人主持嘅话，希望多大家多支持啦。咁当然啦，如果有两个人一齐对对碰嘅话，大家亦都会倾得开心啲，咁吹多啲水咁样。好，咁嚟到第三节啦，咁今次又讲呢一套电影咧，呢套电影我谂大家一睇到个名嘅时候，大家都应该身同感受啊。因为呢一套日本电影，我谂近期都比较多人去留意呢套日本电影啦。咁点解咧？因为呢个戏名简直系靓到，即系对于一啲打工仔嚟讲，系一定系好有共鸣，靓到爆灯嘅一个名嚟嘅，就叫《受够了，我要炒老细》。系啦，咁呢一套电影咧，即系我谂。你睇个电影海报嘅时候，其实你都会觉得啊，呢套咩戏嚟㗎，即係又好似唔似一套好似系咪讲关于打工仔啊，定係真係一个返工人，即係返工嗰啲上班族会好有共鸣感嗰套电影呢。其实呢套电影又真係讲真句，睇完之后真係好有共鸣感嘅。咁呢套电影嘅导演呢就係成岛出啦。咁成岛出如果大家讲可能又未必知道喎。咁但如果同大家讲佢係曾经执到过呢套叫第八日的蝉，或者係呢一套叫做之前有上映个叫所罗门的癌症嘅上前后篇嘅呢位导演呢，咁我諗大家都会认识呢一位成岛出㗎啦。咁当然啦，如果同大家讲佢系曾经编写过呢一个日本沉没嘅呢一个编剧嘅话，咁大家更加知佢系边个啦。日本沉没真系沉闷到大家死下死下咁样，系咪先？咁所以但系佢今次佢其实执到几套电影咧，我都觉得系几好睇嘅。即系第八啲时咁，香港冇机会上啦。咁但我自己睇嗰啲剧，我都觉得啊，呢套电影都几有意外惊喜，虽然长嗰啲啊，又系啊，140几分钟咁样，但系啊都几有意外惊喜嘅。咁所罗门的艺正情分开前后篇咁样去放映添啦。今次啦，今次佢好似啊收敛咗少少，呢套戏好似拍咗都唔够两个钟咁样。咁但系啊，呢套电影其实系乜嘢讲乜嘢嘅咧？咁其实就系讲话一个上班族啦，咁叫青山龙嘅呢个男仔咧，咁啲工作咧亦都似做唔完咁样。咁其实有边个喺翻工嘅会做得完啲工作啊？咁佢亦都俾老细闹啦，又话佢做错嘢啊，又剩啊。咁有一次佢，我谂佢都好似都应该顶唔顺噶啦。咁佢喺火车站等紧火车嘅时候咧，就谂住自杀嘅时候咧，就俾一个着住夏威夷恤嘅一个男仔咧就救咗。咁呢个男仔其实就自称咗系阿青山龙嘅旧同学。咁但系阿青山龙就会觉得啊，好奇怪啊，佢系咪有咁嘅同学嘅咧？咁之后后屘就。即系追查之下咧，咁呢个男仔就叫山原啦。咁山原呢个男仔其实本身嗰个性格就比较开朗嘅，即系同青山龙就净系一个好大嘅对比嚟。咁但系后屘咧就青山龙都觉得既然识到个朋友冇所谓啦，不如识到朋友啦。咁两个就开始就成为咗好朋友咁样。好啦，咁后尾呢就青山龙因为识咗山原啦，咁之后就令到佢工作压力好似从本身有好大压力就好似减轻咗喇，即係话佢已经开始系好似接受到而家工作嗰个感觉啊，咁亦都好开心去面对返工嗰个状况啦。咁但係始终都摆脱唔到系有啲一小嘅意外嘅，咁嗰啲意外亦都令到佢系唔好彩地被老细又去带埋一顿咁样。咁后尾佢真係坚决咗啦，即係都决定系好似套戏名咁样啦，我要炒老细啦，即係我唔捞啦，咁我辞职咁样。好，佢咁佢辞职嘅时候，咁其实佢都好开心，要同阿山原讲啦。咁啲突然间山原呢就失咗踪啦。咁点解山原失咗踪呢？咁就等下留返大家去自己去戏院睇啦。即係我觉得睇完呢套戏之后呢，我自己第一个感觉就係话啊，呢套都如果系近期都应该系会有几多打工仔真系想入戏院睇嘅电影，即系起码睇到个戏名你已经觉得吸引先啦。我系上个礼拜去咗元朗 Yahoo Mall 睇嘅，即系谂下元朗 Yahoo Mall 都已经比较有偏远嘅地方，即系都唔会谂住咁多人睇，点知啊嗰晚系满座，喂嗰日晏昼系满座嘅。我都觉得有啲意外惊喜，即系啊原来有咁多人都对翻日本片开始都有翻少少嘅 兴趣啦，又或者其实当然啦，呢一套电影我諗大家都应该会系几想睇咁样。咁呢套电影其实佢本身都系改编自一个叫做小说故事啦，咁其实个名字就叫不干了，不干了我开除了黑心公司。咁其实同香港嘅片名有少少都相近㗎啦，咁因为始终你台湾译名可能比较叫做叫做书面化咁样啦，咁我哋香港嘅广东话比较口语化咁样，所以点解有少少唔同啦。咁呢套电影其实我睇完之后就会觉得都系一样啦，其实我都系觉得有少少长嘅，即系虽然系110几分钟，但系其实有啲位我觉得又系可以去收息啦，即系其实佢又唔需要一定系讲咁多嘅。但系成套出其实佢拍出嚟嗰个成个效果啊，或者系成个感觉呢，其实我又自己觉得系唔差嘅，即系叫佢保持到佢一贯嗰个去铺排一个故事嘅一个风格啦。佢又比较系实正嘅，成个故事系，佢讲每一个细节嘅个位咧，都算系比较细，叫细节啦，即系都描写两个男主角之间嗰个微妙嘅关系啦，即系明明本身唔系认识嘅朋友，但系点解都可以去描写到可以变成一个朋友咁样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都几有趣嘅成个故事系。咁当然啦，佢呢套其实唔止净系讲喺公司入面你点样去被受气，或者系点样系因为一啲少少意外而被责骂，而令到佢喺公司入面系可能冇咗一个叫做生存空间咧，即系冇面啦，叫做即系好似俾人睇低咗咁样。即系其实我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咧，我唔可以去百分百肯定系香港嘅一啲嘅上班一族会唔会都系咁样啫？因为其实有啲公司就未必去到咁严谨啦，或者系咁 harsh 咁样嘅。咁但系佢呈现出日本嗰、那个。工作嗰个态度好认真啦，之余呢咁其实系佢喺个 office 入面呢，其实都系一直受住好沉重嘅压力，即系可能好多同事望住你俾呢个老细闹，咁同埋佢朝朝早又要做晨运，即系好似要搞到全公司嘅同事们要上下一心咁样，但原来呢度匿埋自己位入边咧，自己做自己嘢啦。咁其实大家做紧咩自己都唔知嘅，即系其实可能或者对方都唔知嘅，咁令到成件事就好似好收埋喺自己之余，同埋佢点解会咁样去翻工咧？即系好似每日都带住一个好似备受责骂，又或者系好似好唔甘心咁样去俾人去做去翻工咁样，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其实都比较少少系身同感受嘅，即系虽然香港未必会去到咁严重嘅情况，咁但系去到原来去到日本原来系咁样，即系其实我都去过日本几次旅行啦，咁其实都感受到嗰种叫所谓嗰种嘅翻工嗰样嘅紧张嘅，点解咧？因为我有一次试过一早六点几去坐呢个火车去某个地方玩嘅时候，咁六点几原来正值就系呢一个上班一族翻工嘅时候，咁我见到个火车入边咧。是成个沙甸鱼咁样，有啲人逼晒一齐，咁有啲人睇电话，有啲可能睇报纸咁样，即系其实逼到沙甸鱼咁样，都仲可以睇到电话、睇到报纸，原来系睇紧啲真系翻工嘅嘢，咁我觉得系。原来佢啲压力系即系自从由屋企离开咗之后，去公司嘅时间一直都系存在住。咁我谂呢样嘢，喺每个地方，即系而家咁社会咁发达嘅都市入边，即系我谂要做公司嘢都其实呢个唔系一个叫做咁困难嘅事啦。咁亦都系因为咁样而老细又成日追住你去做嘢啦。咁亦都系因为咁样而令到好多人都备受呢个压力啦。咁亦都可能因为咁样先有呢一个小说，亦都拍成呢一个电影咁样。咁我觉得。对于一班上班一族来讲，这套电影应该都是可以值得一看的。咁亦都可能看完之后大家你有没有压力爆煲啊，又或者是有没有这个 身同感受咧，咁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啦。咁我都系啦，咁样啦。咁亦都可以讲，其实两位演员咧就系、是、宫藤亚穗加同埋呢一个富士苍太咧。其实佢两个演员嘅演出咧，我自己都啊几满意。其实都两个都几夹到嗰、那个演出嗰个火花嘅。因为其实宫藤亚穗加其实佢喺电影入面咧，其实就比较。明文静少少，跟住比较冇咁多表情嘅，系啦。咁我谂去到后段少先多少啲表情咁样啦。咁同啊呢个富士苍太又真系两样嘢嚟嘅啫。佢又会成日系笑笑口常开啊，又或者系会好开心啊咁样样。咁佢两个之间嗰个角色咧，咁就形成一个对比。咁亦都可以突出到其实佢本身嗰个故事嗰、那个描写，或者系佢编排嗰、那个角度咧，亦都会系有唔同嘅一个感。咁我都觉得系呢一个系几有趣嘅一个故事铺排啦，咁亦都令到因为咁样而好多人会去有兴趣睇佢，因为当然啦，富士苍太应该都唔少 fans 会入场睇嘅，我谂都应该系噶啦。好，咁嗱，今节就讲埋呢套电影啦。咁好啦，咁我头先所讲啦，咁到今日就会讲多少少关于今年香港亚洲电影节嘅一啲嘅电影。咁我手头上已经攞咗本长刊喺手噶啦。咁今年即系电影咧，真系即系多到不得了，即系中港台啦。可能有啲印度啊、印尼、印有咩？有冇印尼啊、印尼啊、新加坡啊？或者系马来西亚、日本啊？即系哇！你睇完之后去韩国添啊，系啊！即系南即系呢一扎电影咧，即系我睇完之后，哇，好难去选啊！其实我自己都喺节目。呢段时间咧，其实已经系咁做紧功课，咁啊应该睇啲咩电影啊，应该要选择啲咩戏去睇。咁但系当我谂节目即系出街嗰阵时，其实大家都应该买咗飞噶啦，或者系应该选择咗要去睇咩戏啦。咁不如都讲多少少啦。咁其实上个礼拜咧，我又介绍咗一啲开幕电影啦、闭幕电影啦，同埋有两套隆重呈现嘅电影嘅，就包括喺呢一个呢一个叫做《以青春的名义》啦，《蓝天白云》啦。有呢一个白色女孩啦、相爱相亲啦，同埋有呢一个空手道同埋狂兽呢几套电影啦。咁但系咧，今年其实都佢有好多电影选择嘅。咁其实佢今年都有两套叫做特别推介嘅香港电影咧，就会放映嘅。一套咧就系由曾经编写过《狂舞派》呢部电影，即系黄秋平执导嘅呢部电影嘅编剧啦，陈大利佢自己首次自编自导嘅一套电影叫《黄金花》。咁另外有一套咧就系一套纪录片啦，叫系由罗展王执导嘅套叫《灯亮时》啊。咁呢两套电影佢摆喺呢一个特别推介入边，我谂都系有少少特别含义嘅，即系可能要去推介啲新嘅唔同嘅香港制作嘅电影啦，咁同埋一啲比较新嘅导演嘅一啲嘅作品啦。啊，咁你其实睇翻今年嘅香港嘅呢几部电影咧，其实全部都系嚟自一啲新导演嘅作品嚟嘅。我谂近呢几年香港亚洲电影节都系主张系去推介一啲嘅叫做新导演嘅作品啦。咁所以其实呢几套即系头先所讲嘅六套八套电影啊，八套电影都出七套啦。咁有一套因为张艾嘉都叫做唔系新嘅导演啦，咁起码有七套嘅香港电影啦。咁其实都系一啲新晋嘅导演啦，咁你都可以去留意下佢呢啲作品啦。咁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咁佢都有啲唔同嘅作品可以推介下嘅。咁当中就包括咗呢一个系有两套动画啦，日本动画啦，就系叫做《宣告黎明的人鱼之歌》。咁呢套我都系留意到，好似系比较新少少嘅一个日本动画啊。咁呢套我系选择有睇嘅，咁我都想睇，我睇日本新嘅动画啦。咁另外一套就叫夜短梦长少女前进吧，咁都系一啲新嘅一啲嘅动画作品嚟嘅。好，咁去到佢有一个叫影迷别注嘅一个叫做叫 session 啦，咁喺入边咧又拣又睇咗几套电影，有啲熟悉嘅导演名字，你会见到有《视之如和》啦，咁佢最新执导嘅一套电影叫《第三度杀人》啦，咁系今次就唔再拍温情啦，咁今次就拍一个系关于法庭嘅一个故事啦，咁又同呢个 福生亚次合作啦，咁亦都熱所廣司啦，同埋呢個凌廣乃玲啦，咁呢幾位都係即係兩位曾經合作過演員啦，咁今次再合作睇有咩火花啦。咁另外咧又會見到黑澤清啦，黑澤清嘅最新嘅電影啦，咁啱啱呢個叫英文名就叫 Before We Vanish， 咁其實呢一套電影好似咧都已經係有呢一個中文片名噶啦，咁咁但係咧其實呢套電影佢今次就揾嚟咗有松田龙平啦，有呢个长空吹波记啦，同埋有呢个长泽正美去三个去合演嘅。咁大家可能对于之前佢哋黑泽清嘅电影可能有啲又鍾意有啲又唔鍾意，咁唔知大家今次对呢、這、一个叫做组合啦会唔会鍾意啦。咁呢套嘅中文名叫散步的侵略者。系啦，咁我当然梗系睇啦，因为就长泽正美啊嘛，大家如果识识我嘅朋友都知道我中意长泽正美噶啦，咁冇理由唔睇啊，系咪先？系啦，咁另外仲有一套咧，我都估唔到佢会拣咗呢一套嚟做影迷别注，我以为可能会放喺一啲比较大嘅 session 入边，就系吴宇森最新执导嘅叫追捕啦，咁又系有呢个风声亚照，再跟住再加埋呢个张涵予，咁佢两位嘅演出啦，咁呢套电影其实都好快喺香港会上啦，咁都估唔到俾亚洲电影节吓捷足先登攞抢头啖汤嚟上嘅，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何濑直美啦，咁过往都有上过佢嘅一啲嘅电影啦，咁今次呢套电影其实之前喺台北电影节都有放映过嘅，咁就系呢套叫做《光》啦，咁同永濑直美咧系再次合作嘅，另外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套就系、是、呢套都比较新少少啊，就系、是之前如果有睇过《日活》其中个 program 入边其中一套。嘅电影呢，咁入面有个导演呢有白石和美啦，咁其实佢之前即係好耐之前拍嗰套电影叫凶恶啦，咁今次佢同呢个竹野内丰啊，再加埋呢个苍井优合作嘅呢套叫 Birth Without Names 嘅，咁未有中文片名嘅，咁呢套我諗因为系白石和美啦，咁同埋都几耐未睇过佢嘅执导演出，咁都想睇下今次咁就做啲乜嘢拍啲咩嘅电影咁样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见到呢一个导演洪彻和家。咁洪彻和家我諗早期佢都系拍多啲比较 indie 性嘅一啲电影啦。咁早几年前有一套叫养育之恩啦。咁系二家堂富美同埋呢一个千叶中信做嘅呢套关于叫做一个不伦嘅一个父女之恋啦。咁今次佢又拍呢个武打片啦，就拍舞曲。咁就有林野刚主演嘅。咁就呢套宣传其实都之前做过啦，日本都，咁所以其实今次都有兴趣去睇下呢套电影系其实讲关于啲乜嘢嘅题材啦。好，咁另外除此之外咧，咁亦都要讲讲每一年都会有嘅就系亚洲新导演奖啦。咁亚洲新导演奖咧，今年就会选嚟咗2、4、6系八套电影嘅。咁喺呢八套电影入边咧，咁除咗系之前有介绍过《蓝天白云》啦，《以青春的名义》啦之外咧，咁其实有几套电影咧，有两套咧，其实我都已经之前喺台北电影节都睇咗，咁亦都系之前有讲过啦，咁上个礼拜有讲过金马奖，其中有两套都几犀利嘅一套嘅提名电影啊，咁其中一套就系我上个礼拜都讲我自己套好中意嘅台湾电影，今年系我谂系 top three 其中一套嘅华语电影啦，就系、是《大佛普拉斯》。咁导演黄信尧都会嚟香港啦，咁都呢套电影因为其实我谂几虾人睇嘅就系因为佢比较多台语啊，咁所以未必个人会好易去接受到，咁但系我都系。点睛推介呢一套《大佛普拉斯》，咁另外一套都系好点睛推介嘅咧，就系黄希导演执导嘅呢套叫《强尼海克 Missing Johnny》，咁我都系上个礼拜提及过呢套电影啦，喺金马奖嘅时候，咁我自己都几中意套电影嘅，系啦。咁另外之外咧，咁有啲其他电影入边咧，就包括有马来西亚嘅电影啦，叫《分贝人生》，咁呢套戏咧，咁导演陈胜吉咧，咁就揾嚟咗张艾嘉去嚟演其中一个角色嘅，咁又揾一个新导演嚟拍呢个老牌导演，咁唔知会有咩效果。果咧，另外仲有一套系泰国电影咧，叫《没完没理》，我真啲讲错名，《没完没理》系啦，咁呢套电影我自己就今次冇时间睇呢套，咁其实我都几想睇，睇下可唔可以之后再抽翻时间睇啊，咁但我反而拣之后拣嘅呢套日本电影叫《我要小小强》，佢呢套电影好似话系玩啲荒诞嘅一啲。失落嘅形式嘅电影嘅，咁睇下又系咩料啦。咁另外一套就系中国电影啦，就系、是、叫做《西小河的夏天》。 咁呢套电影係啦，我都係抽唔到时间睇呢度，所以睇下大家有冇兴趣睇啦。你睇嘅话都想睇下大家对呢套戏睇下有咩意见啦，你啲新嘅导演咁样。咁好啦，去埋讲多少少就係讲埋啲亚洲国度嘅电影。咁亚洲国度其实都比较多嘅电影去选择啦。咁其实今年有一套都係今年金马奖其实都有几多提名嘅一套电影，就是、上个礼拜提及过，就叫《轻松加愉快》，就是、狄君去执导嘅呢套电影啦。咁另外啦，咁仲有一啲就係、是、一套叫做泰国电影叫大丈夫。咁呢套其实我记得喺台北电影节我有留意过呢套电影嘅，咁但係都好想去睇下呢套电影，咁所以都想去睇睇。好，咁另外再讲多少少就係关于呢一个台湾电影啊，咁我记得台湾电影㗎啦，係咪先。咁台湾电影呢，咁佢今年都揀咗唔少嘅电影啦，咁亦都揀咗尼罗河的女儿，即係侯孝贤执导嘅套电影，做返一个修复嘅版本啦。咁呢一套电影我自己又几鍾意嘅，咁但係修复版本心里睇，咁大家自己去留意一下啦。咁同埋头先所讲嘅几套电影，强尼海克或者係大佛普拉斯啦。咁另外一套就係之前执到个花系了那女孩嘅陈文一嘅一套电影叫自画像啦。其实呢套我都自己几有兴即係几鍾意嘅自己都。咁今年其实都仲有啲唔同嘅节目嘅，即係午夜狂热马拉松依然会存在嘅。咁今年呢个午夜狂热马拉松呢，就搵嚟其中一套电影呢，就係火火导演执导嘅呢个女尸复仇，同埋原子温啊，又系原子温啊，执导嘅呢个东京吸血鬼酒店啊，咁冇人唔睇啊，原子温系咪先？咁一定睇噶啦。咁最后就讲讲今年嘅焦点导演啦。焦点导演其实今年佢点解又估唔到揾佢嚟做焦点导演？我就系啱啱今年二月去世嘅呢位93岁嘅导演就铃木清顺。咁今年就揾咗佢几套电影啦，就嚟做呢、這个呢、这个焦点导演啦，咁其中有几套呢就係呢个修复版本嚟嘅，咁有中英文字幕㗎喎，咁大家自己去留意一下佢会唔会啊有容后嘅一啲放映嘅公布咁样啦。好啦，大家听到我喺咁揭住本书把啲声啦，咁即係都知道应该都仲有好多戏可以介绍嘅，咁唔紧要，其实当节目出嘅时候呢，大家可能已经攞本书去睇㗎啦。咁好啦，咁嚟到今日都已经时间差唔多啦，咁今集第13集嘅呢个电影率先睇就嚟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稍想知道我哋大家一啲嘅电影消息，咁都可以留意一下Alice 我嘅blog 啦，或者系我嘅 Facebook page 啦，视日观影啦，同埋希嘅希观影记事嘅 blog 同埋呢个 Facebook page 嘅。好啦，下个礼拜就会系两把声㗎啦，下个礼拜我同阿希都会继续电影率先睇。好，系咁，拜拜。